的背影。分手的时刻已来临，彼此成了陌生人。难舍难分不了

尺所标，望君还，望君 伤悲，心已失。